真的 好了，又到这个周星星同学会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周星驰电影我们就看得明啫，是不是？即是香港人看得明周星驰的电影，你都不觉得出奇。但我看了一篇新闻呢，很神奇的，说呢周星驰的电影在台湾曾经一年播过超过300多次， 即是每日 起 码多过一 得次 一次，是的， 是的。台湾人怎会懂得看 香港？其实我有个朋友呢，他就啱啱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嚟访问我，咁啊讲开，佢话佢喺美国翻去台湾嘅，即系原本系一个学者嚟嘅，咁而家喺台湾中研院嗰度，咁佢就有个文化隔阂啊，因为佢喺美国留咗好多年，读咗书之后留喺美国做嘢，咁佢发觉佢话点解台湾人可以喺台湾嘅有线电视里边系每日不停播周星驰嘅电影咧？ 好奇怪啊呢样嘢！ 嗱，你唔好发觉香港都系咩？ 香港 我不知道有没有365次啦，一年。 嗱，香港你话电影台咧，应该都有播下嘅，但系你唔够台湾人嚟嘅，即系台湾人系热爱周星驰嘅甜程度咧，不下于香港嗰一代。嗱，我又拎埋呢本书嚟，系咪？呢本书咧叫做《 周星驰》，研究周星驰嘅专著。 咁我写住咩咧？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咩分别？系一个叫做橙花嘅台湾人咧。寫的一個書來的，咁佢就講阿周星馳嘅，喂，其實真係好犀利喎！但係其實佢點解會明啲台灣人點解會中意睇台灣嘅，即係台灣人睇周星馳電影，佢仲要學埋我哋啲嘢先過癮 嘅 喎。 我覺得就有個文化隔閡嘅，今日就係我哋周星星同學會嘅主題嘅，即係點解啦？點解咁地道嘅粵語文化、廣東話文化？我哋喺以前嘅周星星同學會都講過啦，係咪根本上同香港嘅五六十年代嘅一路發展出嚟嘅粵語流行文化有好密切嘅關係。咁佢點可能去到外國一啲咁地道本土嘅嘢，去到國語嘅環境，台灣包括中國大陸，佢哋點樣可以？佢哋接受周星馳嘅過程係點樣嘅咧？我自己就有呢個咁嘅疑問。我哋就好簡單嘅啫。第一，因為佢嗰啲够搞笑，个搞笑嘅内容咧，基本上咧同我哋生活啊、平时讲嘢啊等等咧，系好接近嘅， 好有本土性。 系啦，咁我就睇呢个台湾嘅呢个，佢哋专门啊，系有一啲嘅博客系咩咧？系将粤语周星驰嘅 get 位介绍俾台湾人睇嘅。 哦， 系啦，即系佢就知道咧，有啲香港人又喺台湾工作嘅。他就知道咧，台灣嘅普通話嘅版本嘅周星馳嘅電影咧，係遺失咗，即係 lost in translation 啊！真係就遺失咗周星馳最好笑嘅嘢。嗱，譬如一開頭《賭聖》裏邊，周星馳見阿劉德華嗰陣時候，劉德華就將嗰個朱古力削做咗4個 A 字啊嘛，係嘛？咁跟住阿賭聖就喺阿吳孟達嘅身上邊，各位觀眾。5條煙，我哋完全諗都唔使諗啊，即刻笑噶啦。 系， 但系對台灣人嚟講，佢就覺得唔 make sense 嘅。點解笑咧？你哋？因為喺我哋嚟講 ，ace 就係煙。 系， 呢個煙等於我哋食嗰啲煙， 同音。 同音係啦，同一個字添。咁但係喺台灣嚟講，就唔係叫做煙，佢就叫 ace 就 ace 啦。ace 就 ace 啦。 系啦，咁佢就唔明嘅，点解佢会喺阿吴孟达嗰度揞个袋？因为佢真系揞咗5條煙出嚟带佢啊嘛。 系啊， 你4個 A 啫嘛。 我系5條煙 啦。系啊，我5條煙咯。咁我哋觉得好好笑啦。咁但系佢食字嗰下咧，佢就唔识啦，完全。 系。 嗱，譬如里边亦都有一啲咧，系我哋即系所谓意会嘅咸咸地嘅嘢。咁有一幕就系我唔记得咗系整蛊专家定咩啦。咁啊，周星驰就阿吴孟达就问佢：你边只眼见到啊？周星驰问阿吴孟达，吴孟达话我 A 眼、B 眼、C 眼都见到。咁对台湾人嚟讲咧，我就留意佢哋嗰个国语版本咧，佢就将佢翻译成为普通话之后，个字幕都改埋，就系话我 A 眼、B 眼同埋屁眼都见到。 佢讲即佢说穿咗啦。 佢将个 get 咧就讲穿咗出嚟，系啦， 画出肠喎， 画出肠啦。咁咧嗰个即系搞笑嘅程度就因为咁样而急速下跌嘅， 系， 因为正正就因为个 C 眼嘅 C 字就系等于我哋嘅屎系下音啊嘛， 系， 咁所以佢话我 A B C， 咁就用 A B C 嘅 C 字嚟去影射个屎眼啊嘛， 係。 咁我哋小學都係玩呢啲㗎。係 係係係。嗱呢，所以我哋更加覺得奇怪就係、是，喂，你有咁大嘅語言嘅障礙。真係老實講，喺賭聖開始去到我哋其實成日都會 define 一段時間啦、嗯。歷史老最中意咁樣噶嘛、嗯。去到呢個長江七號之前，即係少林足球嘅時候、嗯、或者功夫嘅時候，嗱我哋都曉笑嘅。OK， 我哋但係真係想像唔到咧，呢啲咁本土咁粵語嘅笑位嘅 gag 咧。台灣人睇唔明白，其實等於我哋去睇可能睇日本電影，或者等於我哋去睇台灣電影。譬如九把刀嗰時話講到幾犀利啦， 那些年我們 係嘛 咩咩的女孩啊， 我真係冇乜 feel 喎，大佬 冇 feel。海角七號我都冇 feel 㗎。 即係你話嗰個女仔，即係又係一個壞學生，同埋一個乖嘅 乖女仔， 乖女仔咁中間做嗰啲嘢。喂，香港嗰啲學校唔係咁嘅喎，香港嗰啲學校係 唔會去火車站送別㗎，係嘛？我哋點會搭火車翻學啊？ 你唔會係咁揾支原子筆篤佢喎，你係咁篤佢嘅話，老師見到會鬧喎，即係亦都唔會，即係個 setting 唔同。嗱，呢個係一個文化夾，即係好似細林老師咁講。譬如我哋喺日本電影嗰啲大學劇嘅時候，你冇嗰個歷史背景睇，你覺得唔好睇 嘅。嗱，就算你話好簡單，日本嘅青春劇，佢哋好多時係講咩咧？日本人嘅。即係譬如木村拓哉咁樣啦，由一個嘅學校步出嚟喺社會裏邊工作個轉變。嗱，我哋呢個題材本身咧，其實香港人咧就唔係咁，即係喺日劇裏邊，點解佢哋咁中意講呢樣嘢嘅咧？ 係喎， 你留意一下啦，香港電影嘅電視片集係好少講呢啲嘢， 嗯， 好似嗰個轉折係好順理成章咁樣。但係呢個喺日本人嘅 subculture 裏邊咧，係一個成年禮啊，即係一個。告別一個即係青少年的過渡去一個成為一個集體人物，即係你在生活在集體裏面，你開始冇咗個性啦，開始要放棄很多嘢啦。因為日本的職場其實是一個集體主義的嘛，所以佢變咗嗰個過渡裏面咪好大衝突咯。譬如個女主角可能會同男主角因為咁樣而分手，點解呢？因為你要合群啊，你要很多係公司的活動，你不可以再放咗工之後去咗拍拖啦嘛。咁所以我哋睇就好似當做有隔一重嘅。即係你睇嗰啲同班同學啊、柴門文嗰啲漫畫啊，包括木村拓哉、松隆子嗰啲日劇咧，你係會欣賞佢哋嘅演技，或者佢哋嘅造型，或者個劇情，但係咧係隔咗一重，你覺得嗰個生活同你咧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喺度。 係係，咁所以呢個就係最拗頭嘅地方，就係、是、喂。嗱，一你冇呢個文化嘅底韻，即係雖然即係用賴地講法，不要分那麼細啦、嗯、，OK， 大家都係中國人嘅部分。咁但係你台灣係講緊閩南話， 台灣同大陸你話仲可以嗰個文化隔閡冇咁大，因為廣東話文化我哋喺之前都講介紹過，嗯、周星馳嘅電影裏邊扣緊住粵語文化裏邊咧，好多笑位係嚟自粵語啊嘛， 係 同個語言有關噶。譬如我頭先講 A 眼、B 眼、C 眼，你識咩笑啫？你唔識笑嘅喎，佢改咗屁眼就唔好笑咯。 係啦，或者我哋上一次講下何啖如嗰個， 係啊，冚家產嚟齊中樹。 即係嗰個你點會？ 即係我就唔知道國語係會翻譯成點啊！大家揾下究竟喺台灣版裏邊冚家產嚟齊中樹究竟翻譯成為乜嘢？ 可能就係、是、全家人來一起來種樹吧。 咁有乜好笑咧？ 冇啊，唔好笑啊！ 好簡單就係話你連啊谷德超個名字叫隊川長，你都唔識笑對隊啊嘛？ 係啊， 我哋叫對隊，對隊就係我哋講嘅。即係對上下 戀 咁樣嘅一個活動啊嘛，隊穿牆個隊字我哋係動詞嚟噶嘛，都係 係啊 喺粵語裏邊就係隊嚟啊嘛， 隊 係 隊穿牆， 所以佢有兩個意思喺度噶嘛， 係 連谷德超個名佢都唔識笑噶，點解叫隊穿牆咁好笑啫？ 係即係我記得你講隊穿牆，我就記得之前有黃沾先生咁嗰陣時做過有一輪都咪江山如此多分嘅，你知唔知有印象啊？江山如此多分嘅，有啲講你詩歌啊，講中國古典文化嘅一啲嘅電視節目啊嘛，咁佢只歌咁啊，對隊去，我哋對隊去噶嘛，喂。呢啲嘢原來對於唔係廣東文化嘅人嚟講咧，佢唔明白咩叫做對戀啦、 啊， 對隊啦、啊，咩叫對隊？因為你對隊其實係兩個相同嘅字嚟噶嘛。 嗱，好簡單啦，你就算係去到呢、這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邊，除咗隊穿牆之外，即係冚家產嚟齊種樹之外、嗯、其實之前嗰個咧，佢嗰個對嗰個隊咧，就係、是。啊！我唔記得咗係咩？ 一鄉二里三夫子。 係啦，係啦。 係嘛？ 係啦係啦，嗰、那個咧佢哋就會明啦，我覺得。 我、哦、嗰、那個好典型嘅用普通話去。 係啦，嗰、那個就普通話嘅，所以一比較兩個咧，就個差別就好大啦。因為我嗰、那個我哋唔覺得好笑， 嗰、那個唔好笑， 嗰、那個只係一啲嘅我哋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黃蓉對《射雕英雄傳》裏邊嗰啲嘢嚟嘅啫。是吗、 嗯、 即是去找什么如潮耕读啊去救啊这个郭靖去救啊黄蓉去找登大师的时候如潮耕读里面的毒不是出这些队给黄蓉对的咯。那我们小个已经识的了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不代表什么 东西。但你去到怼穿墙那个冚家铲泥柴种树呢那个就只是广东人才识得笑的。 是啦。那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么久现做 Duction 呢就是。其實 台灣人接受的周星馳是一個什麼的周星馳是一個 什麼現象呢好了你說完台灣之後再想一下喂大陸 那大陸呢就更加隔膜更大了因為台灣看港產片就早過大陸人 是的政治上、大陸的、保守封閉 還有很多 意識形態 剪了的、 啊、意識形態那其實即如果聽即 有看過內地版的功夫呢、少林足球呢對不起 是少林足球呢你看到他是剪到支離破碎連個結局都不一樣的、 啊、是嗎結局都不同的、 啊、結局都不一樣剪到支離破碎 無間道的真的 是啦、啊台灣那種的雖然跟香港都不同其實兩岸三地其實應該兩岸四地 台灣的問題就最多你就是 loss in translation 就不會是因為刪剪的問題 的那大陸是剪的 OK 剪的那他是剪到、即你都當然不明白他那個電檢的制度為什麼要剪啦、啊、好像以前呢不知道你有沒有買你一定有啦在大陸買書呢下面未總會在個第一版的時候加了一句本書呢根據這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那裡予以修正 現在沒有的這句都 沒有的嗎 他有修正不過連這句都沒有 以前有的 嘛我最近看過就是Julia Lovell 的 The Opium War 鴉片戰爭的台灣版英文版和大陸版的對過台灣版就是全譯本即是沒有刪剪 沒有刪剪 大陸版衰格到什麼呢刪了不告訴你聽、啊、你以為那本就是英譯本就是這樣如果你不看過原版你就以為是這樣的所以他們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根本他連被人刪了共產黨已經截留了那個訊息他們都不知道除非他們是周星馳迷他們會上網看回香港版的周星馳 慘了沒得翻牆了就 VPN 就禁了添 好慘 或者是看台灣版的他們會先會知道他們看少了什麼的嘛 你現在都有的 你香港都有些刪剪版的即譬如你說的、 冚家鏟泥柴種樹在這個、有線版本裡面是沒有的 TVB 版本都沒有的、 好像頭那兩句有的去到什麼魚肥飯果熟麻撚飯就沒有了 應該是沒有現在沒 有你老母是更加沒有了 已經剪完了 剪完了 我們即上一集都即是自己集都說過就是說即這個都是一個不好的一個的 所以如果現在的年輕人他是看有線來去認識唐伯虎點秋香呢其實他是沒有看過沒有刪剪的版的 是 他不知道那個隊原來是這樣的他都覺得無厘頭的 是 不公正的嘛因為 是啊他真的很無厘頭這 個是啊真的很無厘頭的 是 他只是識笑第一句就是他不公正的嘛因為 是那他可能要看回我們即是留意城寨我經常都說城寨是一個知識型節目來的、嗯、OK 那所以你多點看我們呢就可以即是增廣見聞好了都是那個問題喂大陸那個政治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跟香港有這麼強烈的差異這是其一第二個差異就是喂你那個他是接收周星馳電影的時間呢是比台灣人遲 中遲他是西遊記嘛 不過講講下其實想 想他是 retrospective 的 是啊即是看回頭 看回轉頭的是啊 但是當然即是過程裡面 有一些問題啦但是台灣人認識周星馳呢其實都不、即可能是遲過我們少少譬如、霹靂先鋒咁啊，周星馳先生係扮即係嗰個攞咗金馬嘅 李修賢時代嘅周星馳， 係李修賢時代嗱嗰陣 嗰啲戲唔係無厘頭嘅嗰陣時，係小人物角色嘅啫， 好有厘頭， 好有厘頭， 好有脈絡，好清晰嘅嘢嚟嘅。咁、但係對於台灣人嚟講咧，我都識啲台灣嘅朋友，咁、佢都會調翻轉頭就話，佢哋認識嘅周星馳咧並唔係霹靂先鋒。咁不如我哋睇一張表啊，喂，可以我張表。咁咧就係2014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台灣叫做 Daily Wheels 嘅叫網路溫度計嘅。一個 投票啊， 佢做一個統計咁樣嘅 ，OK， 咁咧佢話即係 周星馳十大經典角色，咁我哋試下從呢個經典嘅角色入面咧，去諗下，其實佢哋係接收緊邊 個周星馳 代嘅周星馳。嗱、你見到頭三位排名咧，我諗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差，即係唔會太過陌生嘅。譬如食神，食神就係九七年嘅嘢啦嚇。OK， 咁啊，少林足球就係之後即係所謂叫做九七之後回歸之後嘅一啲部分啦。咁啊，九品芝麻官就係、是、又係早翻些少咁樣。咁其實個脈絡你見到同我哋去接受咧，佢去到四五六就係嗱，佢有啲。佢因為台灣譯法《齊天大聖東西遊記》，咁我哋香港唔係影啦，我哋就係《西遊記》啦，《仙履奇緣》啦。咁啊，《零零七》就係嗱呢個個人，其實我成日覺得佢譯呢個已經譯得唔到個神韻啦。係《零零七大戰金槍客》嗱，你點救我哋國產《零零七》嗰個韻味？ 我覺得有原因啊，因為國產台灣嘅話就係中華民國啊嘛。而當時很明顯，呢個國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以佢要將佢改咗做《零零七大戰金槍客》， 即係金槍客咁。 政治正確嚟嘅呢個係。 其實台灣都有呢個政治嘅洗禮啦。咁近排唔緊要啦。嗱，英國美國國務院出嗰個習近平係 President of 呢個 Republic of China， 一樣啫。 佢知道嘅嘢我哋知唔到啦。 卧底嚟 嘅。卧底。嗱，功夫就功夫啦。OK， 唐伯虎點秋香，整人專家。嗱，呢個又係見到個。 因為整蠱是廣東話， 整蠱是廣東話，不特 指他的名字不是叫胡珍，他叫古 精 嘛，因為整蠱專家嘛，精蠱嘛， 是， 不是他反過來，英文是反過來嘛， 是啊，古精， 精蠱嘛，所以他中文就是古精咯， 是啊，那麼胡珍其實你就， 沒了那個get位， 沒了那個位， 你記不記得，在這個賭聖裡面，龍九啊， 是 龍五的細妹啊，陳發容啊嘛，初初就劉德華以為是雞嚟啫嘛，送外賣啊嘛，咁啊收尾賴嘢啦，咁樣打到個豬頭，咁跟住佢就問佢你叫咩名啊？佢我叫龍九，咁啊英文名叫咩啊？ 靠攣， 台灣人係唔識笑嘅，點解咧？亦都係頭先古精嗰個英文名個 get 啦，因為英文就調轉噶嘛，咁你如果變翻做中文，咪叫做龍九咯， 係咯，好合理啊， 英文咪靠攣咯， 靠攣咯， 係啊，咁就我哋就識笑嘅，但係佢哋又唔識笑嘅，完全係 嗱。去到第九和第十就是那個角色叫宋世傑，我啱啱我先知嘅啫，叫做威龍闖天關。 呢個係台灣版嘅戲名嚟啦。 應該就是 審死官啊。 宋世傑應該就是唔係審死官，應該係嘛？算死草應該係。咁其實你對 唔係算死草？算死草係落香港打官司嘛？ 審死官， 審死官啊！ 審死官，對唔住，審死官，審死官，審死官，係宋世傑，即係阿梅艷芳嗰套。 係啦， 好啦，威龍闖天關，同埋頭先 我諗，因為嗰陣時係食住逃學威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勢， 係啦，嗰、那個名，因為逃學威龍係好收得嘅，所以就變咗威龍乜乜威龍乜乜，即係有一輪所有電影都威龍。 嗱，其實 鐵甲威龍啊， 係但係都唔明白。其實我都是不明白為什麼台灣人是喜歡看周星馳，你同樣是校園片、OK? 你怎麼會看得明白周星馳在《逃學威龍》裡面飾演那個怎樣做臥底入間學校，喂，那間還是國際學校， 在台灣是 Out of Context， 你不明白的，為什麼國際學校會有這些人， 又不用即大家 回學又那麼自由、啊、 是的，你完全不會明白，那為什麼會看呢，那不要緊，我們再看下來，宋世傑啦，最後就是、賭聖，其實他就沒有改變過，就是左仲星飾演，即周星馳飾演的左仲星的賭聖， 但是很奇怪的，在賭聖裡面他參加賭王大賽呢，左仲星好像代表台灣的，是吧？ 是啦，嗱，大家這個位置又點解係左仲星又代表台灣呢，咁係嘛？即係呢個又係嗰、那個係一個好似係一個台灣演員嚟嘅，我記得好似嗰、那個 係。係陳嗰、那個樂觀頭嗰個嘛。 係嗰、那個好似台灣演員嚟嘅。咁嗱呢一集，咁我哋又開始即係用歷史佬嘅角度去睇，就係佢睇得最多嘅應該係九十年代。中 最入腦嗰幾個啦，係啦。 嗱，你見到九十年代初嘅賭聖呢啲，其實得二百幾個，即係 echoes 嘅啫，即係喺網上邊唔係好多人去 search 呢樣嘢嘅啫。最多嘅咧係 史蒂芬周係。 咁即使我哋合理地從呢個表合理地推論咧，你最多人睇嘅係九十年代， 佢我係咪會覺得就係、是、台灣人點解即係周星馳點解可以跨文化啫？係咪嗰陣時大家羨慕緊一個九十年代最輝煌嘅香港，所以台灣人睇香港嘅周星馳電影？ 嗱，我覺得我反而睇到一樣嘢係咩咧？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相對最本土化嘅咧，其實係《回魂夜》，十大不入。 係喎、哦。 即係劉鎮偉嘅作品，我哋都講過《回魂夜》係一套即係相當之同本土社會九七前嘅恐懼有關嘅電影嚟嘅。咁、嗯、我就話呢套係絕對低估咗個周星馳嘅電影嚟。你睇到喺台灣大陸咧，冇人大陸都冇人討論《回魂夜》嘅， 唔識討論啊！ 因為嗰個你諗下，一條屋村裏邊一班看更，然後咧謀財害命，整死咗個家婆，然後八化成厲鬼翻嚟報復，係咪？成個故仔。的 setting 就是很香港的，真的。大家留意一下，九品芝麻官基本上是讲紧以前清朝的东西，少林足球那个社会脉络其实是大陆，不是香港。你看到他们在街边卖饺子的环境呢，绝对绝对不是香港来的，那个是大陆的四五线城市那种环境来的。然后到这个食神，当然有香港的成分，庙街嘛，在里面嘛，包括中环等等。但食神我成日都話咧，佢係個主題好特別嘅，佢係批判香港商業文化為嗰個創作嘅主軸嚟噶嘛，就係、是、史蒂芬周所代表嗰種嘅即係財大氣粗土豪暴發。咁、 嗯、 我覺得變咗呢樣嘢，史蒂芬周嗰個形象啊，由一個土豪暴發變成係呢、這個即係、就是、落難去到少林寺廚房，然後最終變成食神嗰個過程咧。 嗯， 佢冇乜文化嘅一個隔閡喺裏邊嘅，佢係一個英雄落難嘅故仔嚟嘅。所以我就話越係咩咧，越係多文化承載嘅意義嗰啲嘢咧，喺台灣呢個排戲排人氣排名榜裏邊咧就越低嘅。 嗯， 嗱你留意一下，整蠱專家其實係好本土嘅嘢嚟嘅。佢誠實豆沙包呢啲，因為我哋細個睇呢個叮噹嘛， 叮噹 係啊，佢裏邊好多整蠱人嘅招數啦。包括六對六四的嘲諷，李鵬是最圓六是沒有說謊等等，這李鵬是偉大領導人，這些是吧，民主女神像，即這些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在一個香港的 context 裡面的嘛。我覺得反而我自己排呢，我覺得我自己最喜歡的呢其實是007，周星馳的形象裡面，因為他不單止是他個人，而是他顛覆了整個詹士邦電影裡面那個的 stereotype。同埋咩咧？我就係話佢，即係我哋喺好早期嘅節目已經講過，嗰種對外國與漢奸嗰種反諷，對香港人嚟講咧，台灣人係感受唔到嘅，我覺得，因為嗰個愛國主義，大陸隻手仲未伸到過去對面啊嘛， 嗯， 但係香港嗰隻手已經鋪天蓋地伸入嚟啦嘛，乜嘢都用呢種去衡量，做唔做到官啊，攞唔攞到公職，攞唔攞到荷蘭水蓋啊等等，咁所以當你睇翻呢套007。一個就是李香蘭，就是李香琴，就是李香蘭的後代，一個就是等於一張廁紙和一條底褲的廢柴，即是一個廢柴加漢奸去面對黨國中黨外國嘛。所以我就說那個其實那個主題的深刻呢很有地域限制， 但是用台灣人的角度，台灣人都經過那個即是我們叫做戒嚴時期啦，對於黨國的時候其實 他的壓迫都不小的，即是在老蔣的晚期的時候， 但他不是直接針對老蔣的嘛，你看到007他是針對共產黨嘛，他就會台灣人會覺得即是笑共產黨是很過癮，但他沒有那種切身感受， 是他们理解那个大陆， 啊， 我们理解的大陆呢其实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九品芝麻官之所以为什么会在他们来讲都算三甲之内呢，正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脱离了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电影来的嘛。越现实性越强那些，我觉得呢其实就越难去得到跨文化的观众的理解。譬如很简单，你看美剧都是的。 嗯， 美劇有些是很地道的題材的，你沒興趣看的，其實 如果看不明 白，或者看不明白，譬如你就算現在很多人談論 Netflix 的 House of Cards， 原因呢就是大家只是說人看我看的，但是因為你要對美式的民主政制有一些基本的認識，有一個叫文化資本你才可以理解得到的， 即是入場其實個門檻是高的， 譬如美國的國會主導、國會至上，然後黨鞭是什麼的體制，然後美式的選舉那個是一個什麼遊戲，籌款委員會是什麼， 政黨是怎樣，不是我們香港那種來的嘛，它是一個平台來的嘛，美國的政黨是一個籌款、競逐的平台來的嘛，所以呢你就會看到無論男女主角幾咁出神入化，你當然覺得一種隔膜在裡面。你唯一什麼沒有隔膜呢，譬如你看荷里活電影都是英雄片， 那些復仇者聯盟之類的 那類的，即是 American Captain、Captain American、Spider-Man、Batman、 Iron Man 那些，是、或者是 Transformer 那類的，那些是沒有時代背景的科幻片， 我什麼年代什麼時候看都你都看得明白的東西來的。 你看 Aliens 就是看咯，科幻片主角是白種人好黑人好，你都沒有那種文化的隔閡在裡面。但是你一進入去一些電影，譬如什麼呢，譬如我看《斷背山》這類戲，很多香港人是不明白那個美國中西部那些文化的、這個是跟他們的美國很本土的，李安拍幾套戲都是的，《冰風暴》也是，即是很多時候這些很本土色彩很重的美國電影呢，在香港是完全不受歡迎的，即這個也不是只是歷史的問題，是跟社會有關的。譬如如果今天有人重拍的西部電影，我相信香港人是沒有我們上一代那麼接受。我記得我父母那代很接受西部電影的，尊榮、那些、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一種崇美的心態，但那樣東西完全即所謂開拓精神、Frontier、那些東西根本完全跟我們是沒有關的，但那時候反而容易接受的。現在我想西部電影是香港人不會看的，有拍過幾套的 Denzel Washington 也做過的， 但應該都不是很收得的了，即是你看來看去現在 最收得是哪些什麼加勒比海盜、那些那些 那些就完全是一個 fantasy 來的，我覺得要是就奇幻電影，即譬如魔戒那裡、加勒比海盜其實都是奇幻電影來的，我覺得已經 是 那因為鬼片，鬼片呢我最近看一套叫 Get Out， 其實很恐怖的，因為低成本的製作，那個就有一點 cultural 的背景在這裡，因為講黑人種族、原本是講你看以為那個種族問題，原來是一套恐怖片來的、在南部、那些即是 很白人的社區、等等這些東西、所以周星馳的電影是很香港，這個是事實，他所以在台灣流行，我也都第一想想八九十年代港產片呢很多時候是跟台灣資金有關的，所以他要代表台灣參賽的賭城，因為很多時候是片花，雖然投資者可能是永盛，但是永盛就會跟台灣的一些大哥合作，他就用賣片花的方式，就算不是合資也好，他即是一分給了一塊錢給永盛嘛、然後就拿了個周星馳的電影在台灣的發行權嘛、所以這種賣片花的方式呢就令到台灣的元素呢、就可以在早期的創作階段裡面走了下去。 明白。咁但係我諗更加重要嗰一點呢就係、是、頭先睇到嘅就係食神，我諗其實都對於一個香港嘅想像，即係好多時嗰個文化嘅現象嘅出現呢好多時係透過想像出現，譬如我係鍾意睇美國嘅電影、可能係因為我對某啲美國電影嘅想像先至會睇嗰度電影，譬如一啲災難片呀、 好簡單啦，鹹片都係啦，我哋細個咩叫丹麥嬌呀，一想起丹麥就真係正嘢嚟嘅，而家我諗啲僆仔冇呢個想像。 呢個想像係 曾幾何時喺七十年代香港嘅麻甩仔啊，總覺得丹麥女咧係全世界最性感嘅女郎嚟，都唔知點解嘅喎。聖都一講哥本哈根啲報紙咧， 不得了啊！ 就唔係叫做哥本哈根嘅喎，一定喺前面加住聖都哥本哈根嘅喎， 係喎， 即係性解放。 係喎，係喎，即係啲長輩話嚇。啲丹麥人好鹹濕嘅，點解咧？我明顯唔明。 啲女個胸一定好大嘅，都唔知點解。 丹麥係南冠曲奇喎，咁啊，不如我哋休息翻嚟之後，我哋講完台灣，我哋再講大陸啦。休息翻嚟再講。